钱啊！ 好好 咁啊， 好。 话说咧，郑秀文咧就喺4月28号嘅时候啦，喺呢个 Instagram 咧又发咗啲长文啦。咁但系佢嗰个长文咧就好多人睇嘅，就多人睇过嗰啲咩什么健笔嘅。咁 好啦，咁啊，话说郑秀文咧就讲咩咧？佢就喺呢个出轨事件咧发生到系即系呢一个第13日嘅时候啦，吓，因为佢4月28号写嘅呢篇文章系。 系。 咁佢又再次否白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吓。咁啊，即系嗱，就我哋即系又觉得有必要咧去讲下，因为太有公共性啦，呢件事系牵涉咗咧，即系香港嘅一个最受欢迎男歌星同埋最受欢迎女歌星嘅一段婚姻啊。咁好 系 啦，咁啊，基督徒郑秀文就讲咩咧？佢话并冇乜嘢嘅魔法，乜嘢一夜变蓝天。嗱，呢个佢唔系讲紧台湾嗰个政局啊。一夜变蓝天咧，就讲紧佢个心情。OK，但恩典够用啦，因为开始用啲基督教嘅术语咧，即系呢叫做活剥生吞啦，即系梗，即系呢叫蜜轮 假 吞 神 枣 噶 或者 啦，总之， 即系梗塞落去啦，系啦。佢过去呢个礼拜香港嘅天气咧，都系大阴大雨大雷啊。上个礼拜有一个夜晚，天空咧更加忽然咧一下子被暗黑笼罩，嗰股黑啊！竟然比黑更黑啊！你听唔听明？ 比黑更黑，黑已经系最黑噶咯 即系比黑包更黑咯，可能系，即系我唔知啦。比黑更黑啦，咁就系佢话：OK， 系。 烈风暴雨好似咆哮，咁令人嘅畏惧啊！今日终于稍微放晴，天空咧好似松咗一口气。我相信咧，蓝天系会到嚟嘅。想讲咧，就既然决定咗，剩低嘅咧就交俾时间啦。时间咧系会帮助局中嘅人咧走出一条新嘅路嘅。但喺時間面前咧，人人平等。時間咧唔能夠跳格，無論咧決定咗咩事，決定同埋目的地之間咧就係過程。而往往就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啊，令人咧慢慢咁去學習、領悟，直到咧係抵達目的地。事實上咧，亦都必須喺如常地生活當中咧去經歷修復同埋糾正嘅過程，唔能夠浪費時光，並且咧係信心靜候將來。咁如常嘅生活代表咩呢？就系、是、如常嘅生活就系代表应该去做该做嘅事，去履行工作任务，去见想见嘅朋友，去食想食嘅嘢，去继续热爱生命中嘅人同埋事，去做以往生活中会做嘅所有生活琐事，并且诚实咁去面对呢段过程当中偶尔衍生嘅情绪感受，呢个系必须嘅过程，冇捷径啊！咁样嗱，即系佢其实咁讲嘅话。佢都係想等時間嚟對焦淡呢件事啦。第二，佢就已經終極原諒咗呢個許志安啦，咁樣係嚇， 系， 因為佢就話要即係俾時間嚟到去，其實就係要沖淡呢一段嘅即係咁醜惡嘅記憶啦。其實佢想講係咪嚇？咁當然呢個文字就係好造作嘅，我都知道係咪嚇？咁啊嗱， 系 大 做 家。 咗到神猫都系咁标。 喂，咁你即系你放入嚟我台就弯噶咯喎！嗱 除非我可以睇到咧，有咩方法固定嗰个 cam 嘅啫。其实放入嚟冇乜问题嘅，但系要固定嗰支 cam 咯。你有冇方法啊？咁样系 应该今日，而家呢个时刻应该谂唔到住。 系，如果呢个时刻咧谂唔到咧，就系、是、都几麻烦，咁有得佢 mail 住先咯。咁样系。 应该佢 mail 到攰嘅，会自动休息噶啦。 啊，咁我到收台未 mail 完 咁大镬！ 好啦，我哋继续睇下咯。个 系。 日子咧都仲系要过嘅。嗱，开始讲基督教术语啦。天父并冇省却或者便宜呢种嘅重要嘅学习嘅过程，所以咧我话并冇魔法，必须经历过程，而时间同空间系局中者最需要嘅。帶住盼望迎接呢個過程，就等同咧，我哋需要拾起精神去迎接佢嘅演唱會。嗱，開始咧遠性推銷啦，OK，即係嗱，我已經好撚慘啦，要買飛啦，OK 嚇。時間無多，拾回運動，拾回專注，係時候啦。請見諒，唔會再講呢件事啦。不回望向前看啊，咁似嗰啲講六四嗰啲，不回望向前看，讓時間一步步帶領。咁啊，有幾個 hashtag 嘅就係、是。go through life 啦，经历过才懂啦，原来成长嘅不分年龄啦，比成熟更成熟啦， 感謝天父的帶領和恩典、啊、即是其實這個原來這個他老公的偷食都是一個天父 的, 神 的 考驗、 啊、帶領和恩典、啊、這個是、啊、OK 就要竭力收拾心態準備演唱會、啊、這個就是他的 hashtag、啊、即是其實呢他都是想宣傳就是說他今年年中就會有個演唱會的、啊啊、相信嘉賓方面就未必有許志安這樣、啊、沒有什麼戲劇性咯、啊 如果有都幾爆 嚇，咁咧就係、是、咪有啲友又喺我哋嗰度留言，留啲乜鬼嘢啊喺度嚇，走啦，唉，咩大灣區又成，走啦呢啲友，唔好阻住我哋節目啦，咁樣係嘥時間。好啦，咁我哋咧就即係不如講下咧，嗱，除咗咧呢一個鄭秀文咧講完之後咧。其實黃心穎的姐姐呢又反擊的、哦啊、 是即是你黃心美、 啊、這個這樣的叫做什麼名字、啊、叫做 是不是黃心美、啊、 不是黃心美、啊、是不是、啊、這個叫什麼名字、啊、這個是她二姐姐、啊啊、 二姐姐、啊、 二姐姐呢就叫做是、黃心黃心什麼、啊、這個是黃心苗、啊、是不是、啊、 黃心苗 是啦咁佢點講咧嚇？咁、啊、佢出咗個 post 喎、哦，反擊喎、哦、嚇、啊、，OK？ 佢話佢個題目就咩咧？佢叫人請唔好轉發啦。佢話我哋活喺一個咧就叫做充滿咧語言暴力嘅時代啊！好多人咧認為咧嚇，佢、啊、哋可以做呢種精神上同埋心理上侵犯其他人嘅行為，大家都化身成為網路判官，選擇以暴易暴。我哋個世界咧真係生病啦！世界上有很多的戰爭，大多數都是生老病死，在死亡面前我們什麼都不是，看淡了就可以坦然面對一切，快樂的時候就留一點空間給悲傷，悲傷的時候就留一點空間給快樂進來、啊、OK 那就說生活就要不急不躁，要找個平衡點、啊、那就錯了就要自己承擔，發現改過成長條路還很長的，我的細路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滿的，因為我每天都很努力呢，作為一個的女兒、妹妹、姐姐、媽媽、妻子、朋友、過客，幸運的我可以擁有不同的經歷和閱歷，能夠不斷反思和進步，每一個人的生活都不容易，笑念我一直會掛上，用我的方式主宰自己的生活，感謝一路相伴的你們，發完牢騷又可以發癲了。 OK， 他就說其實就幫他的妹妹來去發聲，這個的黃心苗就是他二家姐呢、啊、就說即批判那些網民就化身成為一個判官、啊、即反對這個所謂的即以暴易暴的網路欺凌，是不 是、 啊、但有些市民又不弱、哦、相信是那些曾經受害的大婆了，搞一個所謂獵即是驅狐行動、啊、叫做要求呢無線電視又跟這個黃心穎呢就終止經理人合約。什麼叫驅狐行動，即是因為他是這個的、狐狸精嘛，叫做 OK、啊、那就是一個叫驅狐行動的東西啦、啊、話說呢就是這個的安心事件發生到現在呢就三個星期啦，咁啊，黃心穎咧就係即係叫做避走去洛杉矶讀書啦，其實就係叫做即係其實呢啲係叫做避世啫，又唔係讀書啊，又唔同陳慧嫻當年走去美國嗰個就真係讀書嚇，啊、即係呢個只不過避世啫。OK， 許志安咧就繼續潛水嚇、啊，事件仍然發酵嚇。咁啊，唔少網民咧對於安心事件有意見啊，有人咧甚至咧係發起咧。要求無線與黃心穎即時終止經理人合約，號召一萬人去聯署，並且就以驅狐行動作為行動的代號。有三個重點，第一就是即時終止無線電視和黃心穎的經理人合約，第二就是考慮褫奪他2012年香港小姐亞軍的資格DQ 是玩到嚇，第三就是 追溯翻幾年前呢個， 即係追溯翻上一屆上幾屆嘅即係港姐嘅資格。第三就要求黃心穎真人露面向公眾道歉，點會向公眾道歉咧？佢又唔係勾你老公咁樣，係咪好奇怪啊？呢個係喂佢你即係其實好多，我相信有啲大婆自己嘅老公翻大陸包二奶。就或者是在香港那處是有些情婦啊、出軌啊很多啦，其實是 咁啊啲大婆係將嗰個嘅情緒啊，就投射咗喺呢一個嘅黃心穎嘅身上咯，嚇就搞呢科嘢啦。 嗯。 啊。即咁，你嗰個睇法係點咧？你同唔同意話咁樣褫奪翻、追溯翻幾年前嘅嘢啦？嚇。 咁我覺得就真係太過分嘅。咁雖然佢今次呢件事啊，的確做得唔啱，但係要追溯翻嗰個七年前佢講者嗰個資格咁，真係即係冇理由，因為一件事你係否即係、就是、否定翻佢以前所有嘅嘢噶嘛？ 嚇， 係咯， 即係你係咪好搞笑啊？呢啲人係 係咯， 即係驅狐行動，你覺得會唔會成功咧？有冇一萬個人陪佢哋癲咧？咁樣係。 反而我咁睇，我覺得係有機會成功。 係點解咧？又點解有機會成功咧？呢啲咁樣行動？ 因為你都知道香港人其中一個特色係最中意睇人撲街 嚇， 即係我諗真係會好多人會覺得係咯，即係會認同佢哋嗰個諗法，就係話啊，呢、這個黃心穎真係賤格啊！即係可能佢哋真係會支持佢哋呢一個行動嘅，我真係幾相信。 OK。但我覺得太無聊咯，呢啲咁樣係係咪啊？即我又唔係話認同話佢家姐個講法，其實佢家姐講法咧都有啲問題嘅，就話好似講到佢勾人老公咧，就即係其實佢如果係佢個直系嘅親屬咧，我覺得唔出聲又好過出聲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你如果有啲咁嘅無厘頭嘅市民，即係搞咩獵狐行驅狐行動，又話要褫奪佢講者嘅名銜啊，一間又話要呢樣嗰樣啊，又要向人道歉啊。其實他最需要向他道歉的就是鄭秀文而已嘛，他沒有需要向你公眾向公眾道歉。 還有馬國明、 啊、是的 他向馬國，其實馬國明都是一個受害人，但他最需要向他道歉的個是鄭秀文咯、啊、馬國明他可以選擇不道歉的，他可以選擇分手的嘛，因為、啊、但是他最需要道歉的就是鄭秀文咯，就不是向公眾，向公眾道什麼歉。其實那時許志安走去向公眾道歉，其實都無厘頭嘅啫嘛。佢因為仲要喺嗰個娛樂圈嗰度繼續撈噶嘛，佢仲要開佢演唱會噶嘛。當然今年開唔成啦，但係佢以後都要繼續開噶嘛。咁所以佢先開個記者會，叫做係向公眾道歉啫。其實都冇乜謂噶。喂，你偷食咁咧，就係、是、無線電視咧就決定咧重拍呢一個嘅《法證先鋒四》喎。你真係幾好笑咧，其實係即是話咧。黃心穎嗰個嘅道德嘅問題咧，係可以牽涉到咧，即係佢要換角嘅呢一個嘅無線電視係要。咁第一呢樣嘢就非常之，我覺得係好原始啦，係咪啊，大佬？你估依家仲係即係六七十年代咩？係咪無厘頭嘅呢樣嘢係？其實呢樣嘢就反映咗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哋好著重，始終好著重嗰個所謂師奶嗰、那個，即係嗰個受眾啊。啊、因為咧嗰啲師奶唔係，當然佢哋係唔會中意啦，因為佢係搶人老公啊嘛。OK， 嚇咁、啊、而係 TVB 剩翻落嚟嘅嗰一啲嘅即係主體嘅群眾啊，嗰啲觀眾啊，其實都係以師奶嚟去做主導啊嘛，整個市場就係係 咯，中年人啊。 咁所以佢就係、是、其實主要師奶啦，中、嗯、我諗係中年嘅男人都未必會睇 TVB 嗰啲劇集啦，咁啊。咁寧願使多千幾萬去重拍嗰個嘅《法證先鋒四》嘅所有有黃心穎嘅場面啦，就揾人去做替代啦，即係依家物色緊嗰個嘅選角啦咁樣。咁其實係好荒謬咯！你諗下，去到2019年都係原來係仲有呢啲咁樣咁無聊嘅嘢嘅係啊， 即係其實多餘咯，我覺得 嚇。咁、啊、當然係多餘啦，係咪啊嚇？ 係、 啊、你尤其是係。啊、你或者你講下講解下，你點解覺得係多餘？你覺得無線電視應唔應該再係俾師奶嚟到去主導咧？咁樣 即係其 實一千幾萬喎、啊，嗰、那個製作費係你講下啦。 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已經拍咗出嚟，如果你要重拍，要使得千幾萬。即係如果你有呢、這個，即係你用呢個千幾萬，你做啲可能拍啲更加有高質素嘅節目出嚟，都好過你咁樣重拍出嚟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佢話啊黃心穎個人佢形象差，咁你可以即係好似無線之前一直都有啲劇集係會 hold 幾年先嘅，喺海外播咗先嘅，跟住隔咗幾年之後先翻嚟無線再播過嘅。咁我覺得過一過冷河呢一方面，即係都可以啦，好過你重拍咁樣浪費金錢。即係如果你 即係而家無線佢係太着重呢一個師奶嘅市場咧，咁所以佢要遷就佢哋嗰啲睇法咧，咁就話啊要重拍啊，唔可以俾阿黃生明出鏡，咁就係覺得有啲多餘嘅。咁即係你無線，如果你係想擴大啲嘅，你不如你如果同 ViuTV 鬥，即係其實我覺得 ViuTV 已經冇得同無線鬥噶啦。不過佢哋可唔可以將個市場放翻喺啲後生嗰邊嗰度？ 就 即 係 係其 唔得 實 啦， 而家 因 就 為 算。 咧，你其實你上我哋嗰陣時試過噶啦，你如果將個市場放翻後生嗰邊，嗰陣時阿佘詩曼啊拍咗一套嗰套叫做咩家明啊食人嗰套叫咩啊嗰套 天與地。 天與地，咁佢個口碑好好噶，你好多僆仔喺度睇噶，屌你老母高登開到廿幾個鋪噶，屌你收視低啊嘛，始終嚟到講佢服務嘅對象就係嗰班咧由啼笑姻緣開始睇起嘅嗰班人啊嘛，大佬呢樣嘢其實係冇得拗嘅。我话俾你听就系冇得拗嘅，佢唔系冇尝试过，佢尝试过，但系失败嘅，因为你呢个媒体呢，我话俾你听啊，冇办法，已经系即时话佢冇办法扭转嗰个大局。嗱，呢样嘢我又要讲下啦，啊，即系我哋最擅长嘅评论嗰啲媒体嘅发展嘅嗰个动向啦。TVB 迟早有一日都会执笠嘅，我同大家讲系，就算佢唔执，佢都会由一个大台不停咁降格，变成一个非常之 localized 嘅一个电台。即系你冇嘢噶，你比如话你好多嗰啲咁嘅小台，台湾都大把啦，系咪？吓，全部都系即系嗰啲叫做私营嘅，你翻唔到转头啦，嗰、那个咁嘅盛大光辉嘅情势系点解呢？即系啲人睇 Netflix 啊嘛，睇 YouTube 啊嘛，乜差嘢有得睇啦，上网系，咁佢仲使乜睇你嗰个咩咩卖 TV 啫，咩嘢啫，使乜装你嗰个咩盒子啊？系多此一举啊嘛，你系翻唔到转头噶啦。佢咧，所以依家馬實呢一班嘅師奶咧，我覺得係佢都幾知定嚇。我反而即係讚佢，因為佢知道佢哋嗰個客源喺邊度，而係要馬實呢班人。其實少一個就少一個噶啦。當然唔會話冇靚仔靚妹嘅觀眾好少咯。即係你等於話你話譚詠麟有冇後生仔女嘅歌迷啊？有，你唔可以話冇嘅嚇，我咪係咯。咁但係問題係會有幾多個人？如果你係一個後生仔女，你會聽張敬軒啦，就張敬軒都係 out 啦，係咪喺嗰啲咁嘅僆仔嘅眼中？咁你會睇張敬軒啦，定係睇譚詠麟咧？咁樣好簡單啫嘛。所以你變咗嚟到講，都冇好講嘅。嗱，你見到我只貓咧，又喺嗰個鏡頭前面喺度。即係喐嚟喐去啦，唉，冇辦法，由得佢啦。呢啲嘢就佢總之喐唔到鏡頭咧，我都唔理佢啦。好啦，即係你諗下就係啱先講到邊啊？即係話 TVB 咁樣嗱，你要揾千幾萬去重拍，其實佢對於嗰班咁樣嘅師奶都好有誠意嘅，係咪？因為避免嗰啲師奶係即係有嗰個所謂勾佬嘅情緒啊，一睇到佢咧就熄機轉台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你知啲師奶就會見到佢前面爭佢後邊嘅啦嘛，嚇就硬係覺得自己老公都俾佢勾埋咁樣啦，一見到佢出現，咁冇辦法嘅。但係佢就要注重呢班友咯，如果唔係咧，就佢個台都係咁先嘅，其實係。喂，依家何況嗰班嘅受眾，嗰班嘅師奶喺佢哋嘅仔女嘅引導底下，都識得開個 iPad 出嚟去睇嗰啲咁樣嘅韓劇啊，睇大陸嗰啲劇集啦，係咪啊？你喺街啊，見到人哋睇 iPhone 睇咩都見唔少啦，即係，所以係，哇！你睇下我只貓幾犀利，完全係遮住晒個鏡頭嘅，可以啱啱係嚇。OK，唔緊要，即係最緊要個鏡頭冇喐就得啦，唔由得佢行嚟行去㗎。我哋都要，即係希望啲益友就會體諒㗎啦，會容忍㗎啦。呢樣嘢就嚇有得有鳩得佢啦，叫做 啊。何况我哋睇都唔系好影响个收视嘅，依家其实系咪？依家几多人睇紧啊 呢2240位， ？OK，咁啊加埋 系 Facebook 系几多啊？ Facebook 二百到系 就 咪啊？ 200左右，系 啊，咁啊即系2400左右啦，咁啊冇所谓啦吓，你有得佢中意喺度嚟，即系行嚟行去就行嚟行去，咁所以咧佢就我覺得 TVB 咧，佢都係算係醒目嘅，佢可以即係踢走呢個黃心穎，佢冇辦法之中嘅唯一辦法嚟㗎。呢、這個我覺得都係，你如果唔係咧，啲友仔熄機咧，到時佢收視仲低，靠僆仔靠唔掂㗎。TVB 話俾你聽啊，你唔係揾人咧整啲打手走高登連登，可以幾廿個鋪咪有鬼用咩？如果嗰啲個乜登麥登後有用嘅，16年本土派唔會得3個位啦，即係咁樣嚇。 即一六年泛民就本身不會大勝先啦，繼續係係咪嚇？ 係， 即係唔好迷信呢啲咁嘅討論區嚇、啊。好啦，喂，嗱你睇下佢啦，開始又倒亂啦。好彩依個我唔係用 Surface 啊，你知唔知啊？ 如果唔係應該冧咗咯。 我成個台就 collapse 噶。 就 係好啦，我哋轉話題之前咧，但係你繼續睇下佢啦。OK， 係倒亂啦。 跟住喺益友啊提到話，當年趙雅芝紅杏出場扮演觀音，其實就照樣大收。 嗯。 咁、嗯、即係到本人到而家都大受歡迎。呢單嘢我都唔係好清楚，不過 係 係。 OK， 嗱，依家咧嗱，喺度容許佢搞個破壞啊！大家見唔見到啲益友？呢段我唔會 cut 嘅。嗱。即係佢俾我係咁摸下佢，你嚇幾得意，衰嘢嚇，見唔見啊？ 會唔會落雨你實爆驚啊？ 我仲驚啊！我驚我台冧埋，你睇佢，哎呀，見唔見啊？嗱，我摸緊佢個肚嘅，其實係你睇唔到我嘅手嘅，所以佢依家非常之舒服啊！滴滴，滴滴。OK， 唔见 一边猫落毛穷啊！ 你猫落一阵先啦，你俾佢安抚咗佢先啦，咁样系听下咕咕咕啊，我亦有啊！你睇佢几开心，因为佢咕咕咕咧。就代表好開心噶啦，即係嗰啲所謂煲水聲啊！ 一節目休息時間， 唔係休息咩？休息啊！佢繼續睇啊！休息喎、啊，誒、我哋講下一個題目，誒、休息喎、 啊， 你當係 休息啊？ 黐線嘅咩？休息時間走曬益友，黐線啦！休息 賣廣告咁啊！而家 唔係你冇辦法噶，佢中意就走喺我嗰度。你頭先都睇到佢幾開心噶啦，即係佢要黐住我先至安樂嘅，你明唔明啊？拉布拉猫啊！呢只叫 系啊，拉猫啊！而家 哦，滴滴 ，OK， 听唔听到呼呼呼啊？好开心啊！佢系知唔知啊？ 佢系咪想发表几句伟论啊？ 咪发咗啦，咪呼呼咯， 呼呼呼啊！ 系啊。得唔得意啊？我只貓，哇！二千幾人喺度睇我只貓啊。OK， 唔會喺台上面屙屎，佢唔會嘅，佢好有分寸嘅。咁樣係，佢連忍尿都會忍嘅。咁樣係，即係如果佢去唔到沙盤，佢會忍尿嘅，好怪，好有靈性嘅，呢只貓女嚟嘅。嗱，你睇下佢。嗯，乖啦，乖啦，乖啦。OK， 好啦，咁我哋咧就即系讲下下一样嘢咯，差唔多系咪啊？ 系， 即系我安抚咗阿台长啊，依家要大佬俾时间我嗱，因为佢出边 EMO 咧，我都做唔到嘅。嗯，睇下佢几乖系嘛？ 你直播玩猫啊，学咗某人咁啊？ 边个啊？ 直播玩猫， 佢都冇咁多人睇，系咪先？好啦，有个益友 ，Your cat is so lovely. She will be a superstar soon. 唉，好笑啊！咁啊，神區今日会点剪片咧？就系、是、会咩咯？我就系会即係剪走好多嗰啲我失咗蹤嘅片段咯，係都好麻煩嘅第一段係，希望之後就會冇咁麻煩啦嚇、啊。好啦，講下下一個嘅題目啦，好唔好啊？ 好。 咁話説咧，就係、是、上個禮拜我哋咪講咗嚴敏華個老母咧，就踢爆個長毛咧，就係嗰啲籌款啊，就其實幫唔到呢個郭兆傑同嚴敏華嘅。 係。 咁啊，原來咧，喂佢最新一個禮拜咧又有嘢爆喎，嗱，所以咧呢一個嘅。嚴敏華的老母就叫做歐家寶女士呢其實都很厲害、哦、 佢似乎就係同呢一個長毛賊呢班友咧就決裂咗咁滯噶咯。 係 嗱，咁話説咧，佢咧就講咗啲咩咧？我哋咧就係即係睇睇啦嚇，我讀出嚟俾大家聽下啦嚇，因為我已經控其實唔係好控制到咁多部機啦，而家嚇咁，所以咧就係、是我係可以即係聲音演繹俾大家聽啦咁樣嚇。 係 咁啊，話説佢講咩咧？嗱，佢咧就喺即系星期日嘅時候咧就講，佢話社民連籌款啊籌咗幾多錢咧？快啲公開啦！哎呀，可憐我哋嘅年輕黨員啊，就冇錢用啊！佢話我接觸過啲年輕嘅黨員啊，連250蚊都好難去支付啊！嚇，咁啊長毛咧又窮到要眾人請食飯喎、啊，我睇見一個個籌款箱滿滿嘅。三文治一抛，好事自然来。喂，呢个系咩嚟噶？我由人头买一开啫。佢话三文治一抛啊，喂，其实可以发换喎、啊。咁样嗱，即系佢咧就串紧梁国。喂，原来佢就踢爆咗梁国雄呢个人咧，就系、是、扮即系、就是、扮贫穷、啊，就要咧即系话呢个啲要啲市民咧去请佢食饭咁样系吓。 咁无耻。 系啊。即系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咗、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继续睇下啦。OK， 就系话咧，佢咧就点讲咧？佢话咧，梁国雄经常搞所谓抗争，吸引眼球，出事咧又要众筹打官司。佢写咗个公字啦，咁应该打官司啦。OK， 即系佢写子宫个宫啦，唔啱嘅。唔系打公司啊， 打公司 就唔得噶，打官司就得。O K， 佢唔系市民叫你做啊，但系又要市民帮手埋单，又要坐监吓、啊。跟住咧，欧家宝就评论啊，长毛咧咪话说有一单嘢咧，就话咩即系判呢个囚犯咧要剪头发咧，咁啊就长毛就上诉嘅， 系 即系佢要剪佢嗰执长毛啊，咁但系佢就认为违反人权法啦，就即系上诉啦。就俾呢一個上訴庭咧，係即係呢一個應該係終審庭咧，就終極駁回咧，就需要俾呢個訟費咧，就係53,000蚊嘅。係。咁啊，歐女士就話咧，53,000嚟講咧，對於窮人咧就真係天文數字啦。剪頭髮啊，即係可以即係慳翻呢筆錢啦。咁樣即係佢叫毛哥，即係佢認為長毛搞呢個嘅司法覆核咧，為咗佢嗰執物爛鬼長毛咧，即係佢嗰扎咁嘅頭髮啊。咁就係嘥錢咁話，咁我覺得 嘥時間嘥錢。 咁我覺得歐女士呢一個嘅評論都幾 fair comment 嘅喎，其實係。 係。 咁另外咧，歐女士就大爆喎，佢就話咧，即係幫長毛賊揸數嗰位唐婉清咧，就話好緊張喎。咁啊，唐婉清就同阿歐女士講啦，佢話：喂，你喺網上邊講嗰啲嘢啊，好影響社民連㗎，影響好大㗎。咁啊，歐女士就反駁啦，佢話。都唔係啊，一樣好滿喎、啊、個錢箱，尤其係吳文遠嗰一箱啊，好多女 fans 啊積極入錢喎、啊，搭曬膊頭影相喎，依時喎又得咗啦咁樣。 仲要大將軍都幾多女 fans 嘅，估唔到。 啊，你真係好嘢喎、啊，吳文遠啊，可能真係聽過佢個花名就唔撚遠啦，咁啊當然好多 fans 啦。唔捻远嘅， 咁都几犀利喎。 吓，咁唔捻远咪即系硬咯， 硬噶嘛， 吓，即系硬汉子咯，你都唔远咯，系咪先？ 硬汉大将军啊，呢个 啊 ，OK， 咁啊，欧女士继续评论啦，佢话咁啊，年轻党员啊，争气啲咯，坐多啲监咯，等啊个党啊收多几转钱咯，又喺深水埗摆下街站抽下啲穷人水咯，话其实都系噶。長毛賊唔知點解好中意喺葵芳地鐵站門口同埋喺呢一個深水埗黃金嗰個位置成 Q 日籌款噶，啊， 係喎、哦，仲有呢個粉嶺火車站嗰度嗰條橋 啊，佢真係逢親人流最旺嘅地方去啊，OK， 海富中心嗰個位好似都會有出現嘅， 係 係， 咁好啦，歐女士就話啦喎，更新消息，阿牛哥，誒喂又有電話喎喂。喂，呢个点样有冇办法，即系可以识鬼咗佢咧？ 咁奇怪 吓、啊！如果唔系真系好打扰我哋嗰个节目运作喎、啊， 好多阻碍嘅咁嘅节目 吓、 唔係呢個，我覺得長期嚟講個阻礙大啲。我只貓都尚可以尚且安撫到佢個情緒啊！呢、这、一個咁樣嘅來電呢個聲音呢，係咁啊咁噶啦嘛，冇得喐噶嘛。有冇益又可以終極有一個方案啊，可以 secure 咗佢啊？嗰個聲音係。如果唔係，我都好惡搞喎。Skype 係冇得靜音嘅，我同你講下。Skype 係冇得靜音嘅，有嘅話我哋已經係 set 咗啦，咁樣嚇。其實已經 set 咗噶啦，喺靜音嗰一欄嚇， 已经搞晒咯，好似 教晒噶啦，可以教你，唔好當我真係電腦白痴啦，咁交關先得噶，嚇。OK，anyway，唔好理佢啦，總之就唔好打嚟啦，打嚟我都係唔會聽嘅，咁樣係。有人話叫我鏟咗個 WAV file，係啦，誒、哎、喂唔該，喂唔該，依家 locate 翻嗰個 WAV file 出嚟，睇下喺邊度先。啊，阻大家少少時間啊，呢、這個方法係最好嘅。喂，Skype 嗰個安裝嗰個嘢喺邊度嚟㗎？太煩啦！ Skype 講咗， 即係 Skype 個 directory 啊，直頭喺嗰個鏟鳩佢咪得咯，揾翻嗰個檔案出嚟，屌你老味真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係。 SKYPE，我直头喺个 directory 嗰度铲鸠佢啊！点样喺边度可以即系攞翻出嚟呢？真系好讨厌啊！嗰个声音系。OK，Skype for desktop 好啦，開啟檔案位置。邊個？喂，邊一個 wave 檔係邊一個 wave 檔係嗰個聲音嚟㗎？有冇得話俾我聽啊？ 系，有冇益友会话 有冇益友 俾 話到俾我 佢 聽 听？ 啊？嚇，你話俾我聽，等我鏟鳩佢咪得咯嚇？因為我唔想咁樣再係受到呢啲咁樣嘅麻煩嘅滋擾係。即係唔係話益友打嚟滋擾嘅，而係不嬲都冇聲啊嘛！呢啲係要我試一下，冇喎，佢冇 WAV 檔嘅喎，佢死鏟都唔知點樣搞啊！真係。一唔好搞字咧，係，定係點啊？ 一系继续讲埋呢单嘢先 啊，繼續講埋呢單嘢先搞 啦， 啦，唉， 系啦，费事 唔係啊， 断 到 咗 時 一半， 我 cut，我到時 cut 個節目都好難 cut 嘅，如果唔係咁樣係會，好 系。 啦，咁啊即係繼續講翻啦，咁咧就阿歐女士就話呢一個嘅阿牛啊，即係刁民阿牛咧就係即係呢一個曾建成咧，就喺4月29號咧就即係存款咗俾個日本嘅義工啦，就入咗港幣1000蚊喎，嚇，咁咧就係、是、聽講啊，社民連啊籌到73萬添啊！咁啊，啲年輕黨員就要要即係顧全，即係日後嘅發展啊，可以去讀書或者揾門技能啦。黨啊，應該要為年輕人諗下提升質素、向上流動啦，加油啊！即係喺度猛串社民連啦。咁啊，佢有個朋友叫做 Mary Lee 喎，Mary Lee 就串佢咯，即係串呢個社民連咯，即係和應呢個歐女士啦。佢又喺呢个邪恶嘅世代啊，你都能够争取到1000大元俾个日本义工啊，确实难能可贵啊，系上天嘅眷顾，神明嘅保佑啦，咁样讲嘢喎，系，即系话咧，要喺呢一个长毛同埋阿牛嘅身上攞到1000蚊咧，就真系叫做，即系喺呢两个一毛不拔嘅人身上攞到1000蚊咧，其实好困难咯。 喺 查到73万嘅情况下，攞 系 一 啦，就可以攞 千 到一 蚊 千蚊嘅，73萬，好啦。咁啊，你老友 David 朱啊，朱伟聪就讲咯，就闹呢个欧家宝啦。佢你唔好再国嫌前国嫌后啦，你要攻击社民连同长毛都唔应该啊！吓、啊， 即系拎佢哋个两人嘅名义出嚟招摇过市啦。第一，我认识嘅郭兆杰绝对唔会同意你所讲嘅任何一句说话。第二，我相信严敏华亦都唔会同意你所讲嘅说话。佢见到你咁样闹长毛同射技啊，只会伤心到死啊！喂，其实嗰个人系坐紧监嘅，你点知咁多啫？系咪先？ 系咯。 你知啲乜嘢呢？朱维聪呢个就系、是、喂，好话唔好听系佢老母嚟嘅呢个系。咁佢又会唔会唔知佢个女嘅心意呢？咁样吓。 系咯。 吓、好啦，咁跟住落去咯。嗱，欧女士又踢爆咯，佢话哇，仲有啊，长毛去日本嗰坛嘢啊，明知系会打回头嘅，都要出机票去日本，乜啲钱系咁使嘅咩？嗱，跟住有个 Julie Lee 咧，就即刻咧，嗱呢个社民连嘅党员嚟噶吓，咁佢话你真系不知好人心，好人当贼办啦。长毛系自费买机票同订酒店噶，亦都同社民连无关，唔好噏得出就噏啊。哇，跟住欧女士发火咯，你都唔知内情，算啦，咁样讲。 哇！ 啊，即系有内情嘅呢单嘢， 内情咯、 啊。喂，发内情喎呢单嘢真系。喂，原来长毛去日本系明知道会打翻转头会遣返嘅、哦，咁佢点解仲要故意走去咧？咪即系做 show 咯。 咁你个政治打压咯。 咁你呢啲 show 钱系边个俾咧？咪市民俾咯，咪就是、平时大家去筹款，咪就系、是、俾钱长毛拆，即系做呢啲咁嘅烂 show 咯。 喂，佢仲要识做喎、啊，佢买咗羽田机场嘅机票喎、啊，贵啲嘅。 吓、啊，我即系买紧贵啲嘅 ，OK。 系咯，成田嗰边系平啲噶嘛。 吓、啊，咁咪做 show 啫嘛，系咪吓？咁、啊、未必嘅，嗰、那个几多钱可能佢随意买嘅啫，我觉得系。反正佢就预咗，原来咧欧女士就踢爆佢系预咗俾日本打翻转头嘅 ，OK 啊， 系 咁啊，你即系嗱，不如你就评价下啦，即系对于呢一个嘅长毛嘅闯关嘅事件系嘛？ 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哋咁， 喂，我搵埋条片去播一播先，因为有条片嘅吓，你讲讲、一讲先吓。 即系其实 真系听到都惊啊！系啦，我哋系想问先，正啊，长毛左边同埋右边都有呢一个嘅钱箱，唔该入钱啊，系啦，呢、這个揸住钱行，最悭时间，唔该，系咪？我都未同大家讲咁多套说话，如果你真系撑我嘅，系而家噶啦，立竿见影啊！如果你撑阿明嘅。立竿見影啊！永業應該就嚟開飯啦，仲有兩分鐘，五點半赤柱開飯，希望大家係會埋你度捐錢。左手邊、右手邊都有錢箱嘅，我哋社民連請大家係埋嚟捐錢，多謝。各位，我係長毛，大家好，大家俾掌聲自己好唔好？好，我今日玩下 L 啦。嗱，我嗌嗰啲口号咧，大家跟住一定唔会错嘅。啊，反送中惡法， 反送中 惡 法， 為林鄭送中， 為林鄭送中， 出賣港人， 出賣港人， 見人林鄭， 見人林鄭， 立即下台， 立即下台， 見人林鄭。 好啦，咁大家睇到啦，即系呢个就系长毛嗰、那个啊最新嗰个片段啦。OK， 就咧揸住钱行吓，嗰、啊那个下一句咩话？ 揸住钱行，下一句系死啦，最悭时间。 系啦，押韵噶嘛，揸住钱行最悭时间啊！啊，客套说话咧，我唔同大家讲啦，系支持我哋咧就依家噶啦。啊！立竿見影啊，系支持阿明咧，就依家噶啦。立竿見影啊，咁你都立竿見影啊，即系叫你俾錢咯。其實係 即刻俾錢，即刻磅水啊！有個意思， 即刻磅水咯，意思就係叫大家咁。所以你諗下，佢就退化到咁嘅地步，佢係連即係所謂客套説話，佢都唔同人講啦。就直頭係決定咧，未 show 翻我出嚟添。佢直頭係決定咧，即係。叫大家立竿見影，即刻磅水，速速磅，係支持佢就趁依家。咁你話即係一個人係墮落到咩地步咧？嚇、啊，即係你黑錢啫，係咪嚇？咁、啊、原來就俾歐女士踢爆咗，佢哋黑咗七啊幾萬咯，就係喺呢一個星期日嘅遊行。咁有咩意思咧？咁樣係，即係你諗下呢一啲咁樣嘅遊行係嘛？你話走去反對呢個逃犯條例，咁啊冇所謂嘅。你個目標係乜？但係你實請嗰、那個。 即係你聲稱嗰個目標就係話要反對逃犯條例咯，實情你真正目的就係向呃錢咯，係咪啊？係 啊。 咁你籌咗七啊幾萬啦，咁啊如何咧？係咪嚇？即係你真係問佢咁啊如何咧？ 係可以做啲咩啊？個七十幾萬佢哋， 咁你就係攞到竇嗰個七啊幾萬啦，係嘛？唉，即係你直頭係喂冇錯啦，乞衣都會講聲多謝啊。是吧，你现在连乞衣都不如，什么叫做支持你就立竿见影，大佬我呼吁啲有买明信片我都不会说喂你支持我就立竿见影了，现在好买了，这样即是你这个即是说声多谢讲一些捉重语，是不是大佬你长毛在公众行乞又无牌的，你不要告诉我有申请啊，你又有你说我没有啦，你周街即你日周知无日中意就把街站出来了，这个大众乞衣梁国雄，是不是啊咁但又有心黃傻粉，即係捐錢啦，當然係即係咁啊，捐咗七啊幾萬啦嚇。 咁仲要好多，你見到其實佢最得意嘅地方咧，條片咧， 係 有冇發現到咧？拎住錢箱嗰啲全部都係女人嚟 嚇，咁要吸引嗰啲毒撚去捐錢咯，可能好出奇啊！ 你即真係梁國雄自己都唔拎錢箱啦，而家 做乜拎咗咁多桃子桃孫係咪？可能有得分嘅咧，你點知啊？ 桃子桃孫。 哇，系啊！你嗰啲咁多灵童喺度嚟捧住个箱要咩啫？嗱，你嗰啲系灵童啦，帮你揸住个钱箱系咪？话人灵童，你梁国雄有好多灵童，成扎灵童，你成扎灵童，你梁国雄就系黎智英嘅灵童，咁样系，然之后自己系成扎桃子桃孙，成扎灵童帮你捧住个钱箱系咪？唉，唔好讲大话啦你。 即系嗰啲六合童子啊！ 六合童子食屎咁咯，即系有冇睇周星驰《鹿鼎记》啊？咁样。嗱，依家咧，我发现咧，嗱，啱啱有益友打嚟咧，佢又冇响咯，咁样真系好捻奇怪喎，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古惑的枪咁啊，袁咏仪嗰个，即系响一下又唔响啊，响一下唔响一下。 古惑的 Skype 而家系。 Anyway， 咁唔好理佢啦，咁我哋照继续做我哋嗰个节目啦，当然系。但系我哋今晚剪片咧就好hush 噶啦，嗰个情况就会，你明唔明啊？同埋其實都好影響，好影響我哋直播收視。下個禮拜咧，我哋要第一，我應承大家要 set 好啲嗰啲機；第二要安置好我只貓先。如果唔係咧，其實頭先咁樣不停咁樣做節目咧，佢喺出邊咿咿喵喵咧，其實好影響直播嗰個質素嘅，係會。咁你聽直播嘅時候會聽到佢喺度嗌噶嘛？ 係。 嚇！咁嘅話咧，我睇下點樣可以安撫到佢啦。嚇！ 嗯。 即係如果唔係咧，咁樣做節目咧。都好影響嘅，你睇我哋直播收視到依家先去上到2300，係咪？咁 Facebook 嗰度有幾多啊 ？Facebook 嗰度都係 keep 住 200 左右， 都即係2500啦，即係咁啊，即係今集就低一啲嘅咯喎，係會，你明唔明啊？ 因為都影響都幾大嘅，左搞右搞咁樣。 係啊，左搞右搞其實好大嘅。哎喂，有個益友犀利喎！他找到那個 incoming 的 M4A 的檔案，因為我們轉話題之前先搞了他，看看有沒有方法。 OK 好， 他就說入登入去這個 Skype 那裡。 OK Skype Skype for Windows。 OK 哦 ，Skype for Desktop， 好啦，見到啦。佢話有幾個 M4A 嘅喎。 M4A 啊，嗰啲檔案啊，喂，冇喎，冇喎，唔緊要，我抄埋佢先。屌，如果唔係咧。我自己都冇撚心機啊！老實講，成日一響啊，叮叮叮叮叮叮乜撚嘢啫 ？Skype call ringling dot M4A OK， 我直頭喺嗰個 C drive 嗰度揾咪得咯。唉 ，Skype underscore call 咁啊有噶啦，如果有啊有噶啦，點解 I 九都咁慢嘅真係？因為我揾緊個檔案啊，我直頭鏟鳩咗個鈴聲，佢咁咪唔響咯，你明唔明啊？你一定係用啲最原始嘅方法噶啦，係嘛？ 即係你屋企個電話線猛響，俾人電話騷擾，你可以掹線嘛？依家我唔得啊嘛，你冇條線俾你掹啊嘛，係冇實體嘅線俾你掹啊嘛。 直接剷除個鈴聲嘅。 OK，C drive program files window apps 冇喎，冇你呢個 window apps 喎。Program files 嘅 Windows apps 啊，冇喎。喂，你喺邊度揾出嚟噶？呢個係冇呢個檔案喎。唔該，要覆一覆喎，佢哋要 係益友知道覆一覆， 係啲益友知道嘅覆一覆喎，聽到我哋嘅呼籲係。因为我哋喺呢啲咁嘅痛楚当中咧，真系 会影响我哋嘅心情。 影响啦，主要影响我啦，大佬。Skype 又 RT 嘅 ，RT 即系咩啊？又唔捻系呢个。Anyway， 我再睇下先。我有個益友話本土台個標誌同嗰個 banner 個相對濕度嗰度重疊咗，咁呢個係我哋都睇下有冇方法可以搞啦嚇。 係啊，最緊要益友提供呢啲意見 嚇， 努力改善 嚇。講下下一樣嘢啦。咁話説咧，近排泛民咧就反對呢個逃犯條例，反到如火如荼啦，叫做扮嘢咁反啦，係咪？今日胡志偉仲真係搶麥添。好啦。咁啊，話説咧，今日喺呢一個嘅煲底嗰度咧，立法會嘅門外啦，就搞咗個集會啦，嚇！屌你老母，就得個百零二百人去啦。跟住咧，呢一個嘅民陣發言人咧，竟然間話咧，嗰個由於時間太倉促咧，係不點唔切人數啊！你冇人去，少人去，你就照講啦。你老母輸打贏要，喂！上次嗰個遊行又話130,000，你今日200人去，好醜怪咩？200人你就唔講，130,000你就講你輸打贏要啊嘛，你係好啦。咁你即係嗰個集會有冇人去？然之後今日咧，其實我睇足一個晏晝就係佢哋喺嗰個即係內會嗰度咧，即係今日加開咗個會議。咁佢哋成班友咪喺度嚟又拉布啦，係咪又喺度講廢話啊？規程問題呢樣嗰樣發言。好啦，咁你好啦，卒之你依家咁樣搞嚟搞去。咁你拖得幾多次咧？其實你下次你都要即係要選到嗰個主席出嚟噶啦。你拖得幾多次啫？你終須一戰噶，你終於你都係有一次，你都要選出個主席噶。而呢個主席就係由建制派去做噶啦。講到最尾你就唔夠票嘛，係咪先？講到最尾你就算拉埋呢個自由黨，你都唔夠票咧，要35票先可以反對嘛。 嗯。 政府提出嘅議案就係無需分組，但係咧佢就需要咧。過半數的反對才能夠令到那個議案呢是撤回嘛。好啦，那你見到這班友他們最近呢就是跟這個建制派展開這個即是小學雞式的罵戰啦，就是罵人什麼無恥民建聯，跟著這個袁秋又罵回他肥婆黃碧雲啦，其實都很無聊啦這些罵戰是。但是你只是用一個拖字訣，你還可以怎樣呢？民意就已經在這裡了，是不是？咁你話最終走去數票唔夠票，咁你泛民到底會唔會辭職先得㗎？係咪啊？會唔會總辭先？你講到呢一個嘅嗱，你依家吹到好大嘅，就話逃犯條例其實係比23條更加之嚴重。實情係咪咁？我唔去判斷，我亦都唔去評論。但係大家就諗下啦，當呢個條例既然泛民講到啊係比23條更加之惡法嘅時候，咁你有咩嘢有咩計謀可以係即係施展出嚟啦？在個議會那裡你說搞議會抗爭就是拉布啦，拉布現在你知點人數就基本上是降低了個法定人數，就接近沒得點啦， 是 因為不會少得過那麼少人啦。好啦，點人數你沒得點了，即除非真的散兵鳥獸散一個人都沒有而已，極低機會啦。好啦，你沒得點人數，那你有什麼方法呢？拉布啦，他們就說會不停地爭取發言啦。那你又言之無物，我當你言之有物，但是他都會即畫條線在某一個發言次數之後，他都會是限制時間的嘛，你明白嗎？或者限制你兩輪、三輪，我給你4輪發言，第四輪去到3分鐘， 咁你講咗幾耐咧？拖得幾耐咧？係咪？好啦，咁你話拖到拖唔拖到休會咧？如果拖到休會，好啦，即係暑假啦。咁如果政府又拱翻出嚟咧，即刻又排個隊咯喎。咁但係如果你拖唔切咧，你知佢翻嚟就喐。依家其實基本上係會剪布噶嘛，大家都知噶啦。 係。 佢會唔會俾你拖到嗰個會期結束都即係今年嘅會期結束都未曾去表決得到咧？我相信如果佢要霸王硬上弓嘅話咧，佢係會剪布咯。 唔係未試過啊。 係啊，唔係未試過啦。咁啊，硬剪布嗰啲位置，好啦，佢硬剪布，你班友就 V V V 啦，繼續喺度掟嘢啊，好似無猛症咁。我係侮辱你啊，我係羞辱你啊。咁你講呢啲嘢，好啦，都唔緊要啦，好過唔講啦。胡志偉今日仲勇武啦，搶麥添啦，咁樣係搶咗李慧瓊支麥啦。anyway， 我唔係要讚呢啲人嘅，因為佢哋曾經譴責過呢啲行為啦嚇。 係。 好啦，咁你去到最尾，你到底係想點先？好啦，上個禮拜呢個遊行咧就捲走咗250多萬啦，咁樣係。OK， 嗱，我哋不如睇睇咧佢上個禮拜籌錢嘅情況先啦。 好。 咁上個禮拜泛民咧就籌錢，嗱，即係總共咧總數咧就係話根據 Now TV 嘅數字咧就係280萬嘅。咁我相信佢就冇加到社民連啦。守護公義基金嘅街站籌到230萬港幣，小麗民主教室41萬，香港眾志91,000元。而根據呢一個嘅歐家寶女士咧，就係話社民連咧亦都係籌到70幾萬。好啦，你籌咁多錢啦，咁到底你會做啲咩咧？喺嚟緊嘅歲月裏邊？你話發動包圍立法會有冇人去咧？首先你包圍立法會做咩先？你包圍立法會做咩先？包圍立法會其實以前唔係冇試過噶啦，記唔記得啊？後屘又要護送啲建制派落去中環地鐵站嗰陣時，舊立法局嘅記唔記得啊？ 記得。 咁又點咧？包圍立法院咁啊點咧？嚇！立法會有咩實質嘅後果咧？嗰班友係擺明唔理你嘅喎，嗰啲建制派係。好啦，我當有幾個賭哥啦，你拉得走幾多票咧？咁樣係嗱，有啲係直接係由呢一個中聯控制噶啦，民建聯、工聯會啊嗰扎係咪啊？ 係。 咁你可以直接嗱，好啦，你話要叫票走，你叫咗幾多咧？係咪啊？咁有啲人就話經民聯都可能會動搖，經民聯就睇下邊個啦，可能會梁美芬一定係即係堅定不移地愛國噶啦，咁樣係嚇。咁你又你數票，好啦，數唔夠票，咁你會有咩做咧？好啊，好簡單啫嘛，大家都係講到最尾數票，你唔夠，你唔夠你就要用一啲所謂非常嘅方法噶咯喎，係嘛？ 係。 咁有咩非常嘅方法咧？ 佢哋諗唔諗到出嚟啊？ 嚇！當然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泛民總辭啦。 但係佢哋唔會做啦，係 咪啊？ 呢個 好啦。咁你話啊，總辭唔撚掂㗎？你即係呢班冚家產係提出總辭嘅咧，都係收咗共產黨錢嘅鬼嚟嘅啫。因為泛民仲要喺個立法會嗰度監察政府嘛。好啦，我唔同你拗呢一樣嘢啦，你唔總辭啦，我都唔拗啦，我當你啱啦。唉，屌你老母！咁你有咩 alternative 擺出嚟俾大家去講？包圍立法會啊？包圍立法會咪點啊？ 之後點啊？包圍咗之後咁又點咧？ 個議會唔表決啊？個議會一樣表決，唔係冇試過噶啦。2010年嗰陣時，記唔記得啊？鄭宇華嗰陣時，好啦，咁佢個議會照表決，照運作正常。你班友喺外邊包圍咁樣點啊？咪好似如果今晚落雨咪淋雨咯？有咩啊？打風你咪食風咯？你要講出嗰個你所謂嘅你唔總辭冇所謂噶。總辭都其中一個 option 嚟嘅啫，係咪？都唔係一個必然嘅選擇，但係你能唔能夠拋出咗一個嘅選項係俾大家聽？哦，如果我哋啲市民咁樣做嘅話咧，就會動搖到撼動到個政府啦。嗱，遊行你試過啦，冇用喎。咩事實上冇用？有冇用咧？其實唔係我講嘅。如果有用，就已經係跪低咗啦，7日啦。咁特區政府好顯然就係當你冇到啦，係咪啊？如果根據2003年嘅經驗，係如果你呢個遊行係能夠撼動到個政府嘅話，其實7月6號嗰陣時已經老董咧 嗰陣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可能後生啊，啲有劉耀文嗰啲都未曾屌你老母乳臭未乾啊！2003年嗰陣時未知喺邊啊，楊日朗嗰啲嗰陣時老董日日咧就翻政府總部，啲記者問佢有咩嘢睇法咧，對於個七一大遊行，佢就講早晨 ，OK， 講足幾日之後咧，其實撼動唔到個特區政府嘅，其實撼動到自由黨嗰八票，當時自由黨嘅咩人咧？田北俊啦、周梁淑怡啦、劉健儀啦、劉皇發啦、梁劉尤芬啦等等，同埋林建峰啦等等，係有八票。咁而加埋泛民主派咧，其實當時立法會得60席，所以咧係過咗30票咧係反對嘅。而係特區政府當陣時，如果係將23條付諸呢個表決嘅話咧，喺立法會咧係會唔夠票，係會輸咗，係會跪低嘅。是會很肉酸很難看的，一個政府提出的議案。那當時呢，田北俊也是辭任了行政會議成員，因為行政會議成員呢，他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支持政府，當然他會在行政會議裡面建言啦，是不是？ 是。 但是他在行政會議裡面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不過他擺了自由黨、擺了民建聯在個行政會裡面呢，其實就是要為了確保在立法會那裡箍夠票嘛，到表決的時候。咁既然田北俊嗰陣時都話，即係佢攞咗50萬人大遊行出嚟做一個嘅契機嚟到去俾佢否決啦，叫做反對23條拉倒啦。咁佢辭咗個行政會咯，就因為佢要反對23條。好啦，咁個問題嚟咯，其實當陣時係嗰50萬人大遊行係撼動到嗰8個人嗰、那個嘅頭頭嘅啫，叫做田北俊嘅。如果唔係田北俊當陣時係揸旗咧？如果個轉咗係周亮咧，其實都未必係會拉到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係。 田北俊就有佢嗰個個傲骨喺度啊嘛，唔係話我而家吹捧佢啊。點解田北俊有啲傲骨咧？因為佢就算唔做中國人嘅生意，佢都能夠係屹立不倒啊嘛，到依家為止，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王維基啫嘛，你嗰個冚家產成日咧話佢呢個鬼嚟嘅，佢20億身家，屌你老尾，啱唔啱啊？鬼，唉。而且王維基同中國大陸亦都係冇一個經貿嘅關係。anyway， 你哋最中意就話人係鬼噶啦，收共產黨錢噶啦，然之後就話佢係因為呢個唔知咩什麼浙江政協。你知唔知全港各省市縣區加埋有幾多嘅政協委員啊？好似分封，好似你香港派太平紳士咁分封嘅啫，而且有年限嘅傻仔。屌你老母，除咗係嗰個所謂出入境嗰度，係咪可以機場有貴賓室嗰、那個，仲要全國政協先有啊？同埋可以回鄉證行特快通道咯，過關口嘅時候就有啲禮遇咯，識唔識噶？唉，唔緊要啦，即係講呢啲都係廢嘅。咁講嗰陣時咧，6日時間，我就好咗好記得嗰陣時7月9日仲號召咗啲人咧，係包圍立法會。嗰一次包圍立法會已經係變咗個無意義嘅行動嚟噶啦，因為嗰個特區政府嗰陣時咧就已經係決定咧。無限期擱置23條立法，但係依然係有50000人咧包圍立法會嘅舊立法會嗰陣時，即係依家嗰個遮打花園隔離嗰度，好啦，即係嗰個咪民意嘅彰顯咯，你明唔明啊？就算特區政府撤回咗嗰個嘅23條嘅立法，依然係有50000人企出嚟，嗰50000人咪就係好黑嗰個好堅定嘅一個叫做追求民主嘅人士咯，嗰啲市民咯，好啦，今日特區政府冇理到你。你聲稱話有130000人，我唔同你拗啦，那個人數其實係通過一啲嘅先進嘅設備咧，係可以好精確咁點到個人頭嘅。就到時特區政府同埋呢一個嘅泛民咧，都冇得講大話噶啦。其實係有依啲好精確嘅儀器嘅，擺幾部機喺度做個人面嗰、那個所謂人臉嘅辨識咧，其實個誤差係幾百人到嘅啫。依家現有嘅科技已經做到噶啦，不過就唔會咁做。特區政府亦都唔會，因為佢要留翻空間俾自己去回旋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 吓，万一太多人，佢都唔可以屌你老味，点样即系即系 唔可以公布。 其实双方咧都对于呢一个技术咧都好有保留嘅，但系区政府又唔想你屌你老味，真系好捻多人就废柴事啦，系咪先？ 系啊。 咁而系你泛民，屌你冇得读数噶啦嘛，你有嗰个技术之后就 又惊少人。 屌你老味，你屌你乜点出嚟？原来得嗰1-2万人嘅，又读唔到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好啦，咁大家都对于呢个技术咧就。即置之不理啦，好啦，唔緊要啦，即係話俾大家聽有咁嘅技術啫。 咁而特區政府好明顯就唔睬唔 Q 睬你呢班友啦。咁你有咩嘢計謀可以去施展咧？好啦，你話田北俊依家係反對，其實田北俊嗱，我見到最堅定係唔支持呢一個嘅，對呢一個嘅逃犯條例最有保留嗰個叫做鍾國斌啦，其實係 係。 其實張宇仁咧，佢作為呢個行政會嘅成員咧，我見佢個表態咧都唔係太過反對嘅啫。咁最終有幾多人係會接受到田大少嘅號召而去喺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嘅修訂案裏邊係投反對票咧？喺自由黨嘅三票裏邊，其實係好令人懷疑，會唔會三票都反對？我當會，你都係數唔夠票。我當田二少都反對，佢都得一票啫。實政原唱得一票啫，新民黨係支持噶嘛。咁你點樣？你數唔夠票，咁你點啊？然之後你話下個禮拜可能會號召啲人去包圍立法會，有咩作用咧？你有冇後續行動先？然之後就繼續喺度喂喂喂喂啦，搶麥啊！即係做翻過去嗰八年鬱敏喺議會裏邊做嗰啲嘢啦。咁但係你依家做有冇作用咧？繼續係搞好啦。我當你拖延到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你可唔可以拖到去暑假咧？會期完咧係好大疑問，同埋依家係嗰個主席係有個絕對權力去趕 Q 你班友走噶嘛？啲保安員係會協助嗰啲主席嘅命令而去拉你班友走噶嘛？你拖得幾耐啦？你能唔能夠話到俾市民聽？如果特區政府係硬上馬嘅話，你哋有咩嘢嘅抵抗嘅招數咧？定係冇咧？我依家咁睇好似冇喎，係咪啊？好啦，你話唔總辭，唔總辭都得噶。唉，你話屌你諗乜？你諸多藉口嘅呢班友，唔總辭有咩可以做啊？咁有咩可以做到啊？你成日叫啲市民去呢樣嗰樣，你屌你唔好再呃人啦！你叫啲市民出去遊行，你擺個箱喺度，你搞到嗰啲友咧好撚熱衷嘅，好撚哇！好似捐咗錢俾你咧， 贖罪券啊嘛， 捐咗錢俾你咧，又好似為咗民主咧出咗好大分力啦。OK， 我都捐過咁樣。以前靚仔嘅時候喺六四，即係成日覺得，唉，佢哋買蠟燭都要錢啦，咁啊，懟張即係大牛落去啦，夠水啦。 都係支持下一份心意。 係佢一份心意啦，唉，呢個支聯會，哎呀，即係買蠟燭都要錢啦，咁樣嗰陣時我仲喺維園都喊過添㗎，我話俾你聽，睇嗰啲咁樣嘅天安門母親嗰啲咁樣嘅見證，話俾你聽，佢喊撚啲豬閪 咁。我都有去過嘅。 嚇，唔係嗰陣時喊緊豬閪咁噶，你知唔知啊？唔係豬閪啊，豬閪咁噶喊到。OK， 咁我又好能夠理解依家嗰班友繼續捐錢嗰班友個心態嘅，因為我都做過嗰班友嚇、啊，不過好早年啦，嗰陣時係我幾時開始去過六四咧嘅集會咧？嗰陣時鬱敏正是有心人，好記得嗰陣時佢有個口號叫做六四七一九一二。六四大家知啦，就維園啦，七一就遊行啦，九一二就係講緊嗰個立法會嘅選舉啊，就零四年嘅 ，OK， 嗯， 咁我就唔係零四年去，就零三年去，因為佢都有呼籲嘅，喺商台嗰陣時做政治有心人，其實我係零三年嘅六四嗰陣時去嘅，咁我最記得就係嗰陣時好，我好似記得嗱，如果有錯請指正啊，我記得零三年嘅時候，鬱敏都有上台嘅喺六四嘅集會，就係、是、差唔多尾嘅時候咧，就叫人記得七一去遊行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嚇，咁就我係喺嗰陣時就係嗰一個 generation 啦。OK， 雖然我都係 Y 世代，我嗰個時候咧就係即係所謂受到嗰個啟蒙啦嚇。咁零三年到依家都十六年啦，其實係係咪好啦？即係我成日都講你零三年，如果你嗰陣時咁有幸生咗個仔咧，你零三年出世咧，到依家都十六歲噶啦，係可以搏嘢噶啦，咁樣係 唔犯法啫， 啊，即係唔犯法，咁即係當然係講唔犯法啦，係咪？咁好啦，你生個仔出嚟啊，都已經成年啦，咁樣係生個仔生個女出嚟都成年啦，咁你泛民你仲喺度叫人去咩煲底集會啊呢樣嗰樣？咁你有冇諗過一啲係以前未做過嘢，包括總辭咧？點解唔去諗呢樣嘢咧？你淨係嗰個，你其實講嚟講去就嗰金錢利益引誘太大啫嘛。你基本上無計可施啊嘛。嗱，我問你，你又答唔到噶。呢班友其實係 你話再去做咩？你話做啲激進行為，咁你屌你咁，你又唔得啊嘛，係咪？依家連阿楊日朗都唔會燒垃圾桶啦，咁即係係咪先？好啦，完全係乜都做唔到，跟住就其實係等佢過。你老母咁，你就直接啲啦，不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喺度嚟嘥時間，喺度演埋咁多呢啲咁嘅戲碼。咁你到最後數唔夠票，原來都係等佢通過，咁你喺度做咩啫？你會唔會積極啲，比如話去美領館係嘛，去進見下即係拜羊菩薩啦，試下去係咪啊？好簡單啫嘛，冇佢得幾招嘅啫嘛，遊行示威 ，OK。第二就係議會抗爭就係無力噶啦，無效噶啦，跟住就拜羊菩薩啦，拜咗啦。上次去唔會著咁緊密見你係嘛？上次陳老太上個月先去完，點你有冇當好得閒啊？咁你讲到最尾就系、是、开几招就话啊好黑暗嘅一日，咁有啲咩咧？咁系咪即系鸠搞啊？咁你好啦，有啲咁嘅所谓吸毒友又黐埋泛民队尾嗰游行，呢啲我最睇唔起嘅。过去嗰六七年，你呢班友对于泛民游行无力嗰个批判，比我更加之激烈，比我更加之辛辣，比我更加之激动。依家你哋成班又黐翻曬去泛民個隊尾嗰度，做一啲你哋一路認為係冇作用嘅嘢，然之後就屌鳩無敵神區，話我收共產黨錢， 話你打擊士氣啊！ 喺今年嘅四月之前，你哋都仲認同緊我嘅喎，而係一下子無啦端端反面咧，就話我收共產黨錢係共諜。依家你哋要翻泛民隊尾遊行。屌你老母！你唔好当人白鸠痴啦，咁样系好啦。即系讲嚟讲去就唔系总辞吓。OK， 嗰阵时咧，我仲记得有叫民主倒董力量添，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个组织系？ 有印象。 民主倒董力量嗰阵时啊，梁国雄啦，呢一个老萧啦，好似唔知欣欣講有冇啦，我唔記得。總之一大扎呢啲咁嘅人咧，就係咁樣，我叫民主倒董力量添啊。 係， 就其實係 around 七一嗰個時間咧，就係組成嘅2003年。咁啊，即係區王二啦。依家就咁，你依家咩啫？你依家話咩叫對林鄭提出呢個叫做不信任動議啊？你唔夠票，你唔好搞呢啲咁低能嘅嘢啦，民主黨。你讲到咪就唔够票，唔够票，你系摆姿态啫嘛。实情我谂啊，嗱，我唔知道。我谂走出街行嗰啲市民，唔会系谂住摆摆姿态就行完就算噶嘛。我谂嗰班市民个心里边都系谂紧，佢哋系能够企出嚟，系俾到特区政府听到佢哋嘅民意，然之后系要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冇办法通过噶嘛。即 是 堅做的嘛，其實那班有個心態是，只不過我們認為就是你屌你老母，你聽泛民老點就是鳩做啦咁樣。其實那個心態是不同的，因為他們走出去，他們不會覺得是鳩做的，他們覺得是堅做的， 是真心相信 的，他真心相信那個遊行是有用的。而是我們這班有旁觀者都是覺得屌你老母，你還跟他遊行就是鳩做啦。另外有一班一百幾十個吸毒友就是，他明知是鳩做，但是他為了要黐翻泛民，他就覺得自己堅做緊咯。然後他們過去幾年不停屌鳩泛民鳩做，跟住依家唔屌啦。你明白我意思啦，就係咁啦。成個組成個結構就係、是、好啦。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你又拋唔到啲實情嘅方案出嚟，咁你話呢一樣嘢到最後會點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最終都係數唔夠票，就係會通過咯。我就话俾大家听先啦，呢个嘢就系、是，即系我唔系话冇机会拉到嘅。如果嗰啲其实你系好取决于嗰啲游离嗰啲嘅建制派啦，即系好游离嗰啲啊， 系 吓。咁如果你到最终数唔够35票，咪通过咁简单啫嘛。即系你都唔会再做啲咩嘅，你可以做啲咩泛民？你都唔做嘢噶啦，你都系就咁喺度嚟鸠嗌噶啦。 都是做回咁多年做過嗰啲所有冇用嘅嘢啦， 即係你喺度 loop 緊啊！你不停將以往所做過嘅嘢 loop 一次，咁屌你老母咁咪即係通過咯，就係 咯，咁即係通過咯。 即係除非無釐啦加嗰幾個人暴弊啊死撚咗啊，搞到個立法會係你不可半數嘛！屌你老母死跟十幾個先得喎，咁樣要屌你老味，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都幾難啊呢件事。 喂，大佬，每十幾個人同時間暴弊噶嘛？ 即係除非你話啊，嗰邊投票嗰日十幾個食物中毒入曬醫院咁樣啦。 係啦，咁得咯，即係唔會咯呢啲嘢係。是不是是的即是所以呢我就告诉大家其实很悲观的这件事。那啊有些人就说、哎、那你悲观你真的嗌人你什么都不要做啦在那等等等 你散播失败 主义。散播失败主义啦在那打击士气啦我打击了什么士气啊刘耀文你有什么士气被人打击啊你个废柴。首先我问你你如果你急毒派认为游行又没有作用你只是走埋去啦。我问你你有什么计谋可以讲啊你讲啊。你又抄鬱敏啦，又講又講總辭，你抄鬱敏啫嘛，講總辭都係。Can you give an alternative？ 拋一個可行嘅一個嘅建有具建設性嘅一個方案出嚟 ，other than 總辭嘅有冇？冇就唔該收工啦，又話人哋打擊你士氣，只不過我將個實情講出嚟啫，提早。咁你呢個議案唔係通過就係否決嘅啦，唔係否決就係通過噶啦，難道第三樣嘢咩？係咪先？就是、各自咯，咁樣係。其實數唔夠票係會各自嘅，我想同大家講，特區政府唔會故意呢去闖關嘅、啊，正如當年廿三條都係為咗保存顏面咧，佢哋係會各自嘅數唔夠票，即係佢冇理由 take 呢個 risk 㗎。咁你咪話俾人聽，原來民意係唔支持呢樣嘢，咁佢會各自嘅。政改那次就即當然是故意是 去闖關，因為那時候講到話行前一步就好過原地踏步嘛。其實因為那時候特區政府 set 了 agenda 出嚟，話俾人聽嗰個政改方案是比依家原有的進步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咪會即係嗰次甩窿等埋快速嗰次啊。咁所以佢咪會付諸表決咯，因為佢哋 set 咗個 agenda 就係話啊，我哋依家推出嚟呢個嘅政改方案咧，係比起原有嗰一個嘅即係依家個政制咧係為之進步嘅。嗰時佢哋成日都話。行前一步就好過原地踏步，就反指呢個泛民咧係剝奪咗市民嗰一人一票投特首嘅權利嘛？記唔記得啊？呢個係特區政府 set 嘅 agenda 啊嘛。咁而係今次如果佢數唔夠票嘅話，當然就 withdraw 咗佢啦，就唔會擺上去議會嗰度二讀三讀啦。嚇、啊，有啲人話總辭有冇用？總辭當然係未必有用啦。嗱、啊，有個 Canada Wong 講噶，你成嗱呢個就係佢哋成日常講嘅嘢。佢總辭有用咩？好啦，嗱個問題就嚟啦。假設總辭係冇用，假設啊嚇，總辭係原來都係冇用嘅。特區政府都係照過噶啦，只不過你能夠喚起多啲所謂國際嘅聲音去聲援你乜乜乜。好啦，我當其實都係冇用嘅，都係會通過嘅。因為你覺得總辭冇用，所以唔去做。OK， 嗱呢個就係佢哋嗰個泛民嗰啲心黃嗰啲嘅想法啦，係咪？係。咁我想問你，遊行有用咩？喺煲底搞集會有用咩？喺議會搞拉布抗爭有用咩？到最後都係會剪布噶嘛，係咪啊？ 係。 咁如果根據冇用就唔撚做呢個嘅説法，其實你呢啲嘢所有嘢都可以唔去做啦，係咪可以收檔啊？ 至少總辭呢樣嘢係未試過、未出現過啊嘛。 起碼嚟到講，係原來係由頭到尾都未試過嘅。我諗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佢嗰個嘅議會啊嘅反對派總辭嘅話咧，首先一定會引起國際社會嘅一個嘅即係關注先啦，係咪啊？ 係。 呢個必然嘅，每一個地區，就算非洲都會啦，我諗係，你都會哇！我如果非洲一個咩小國嗰、那個反對派總辭喎，咁樣係咪啊？好啦。未試過嗰啲嘢，你就話冇用。咁有冇用？其實我大家都唔知嘅。好啦，但係有啲試過幾廿百次，試過十幾年嘅嘢，你就你哋咧就明知係冇用，都係視而不捨咁樣去做。已經講曬啦，已經我相信解答到呢個 Canada Wong 嘅問題啦，係咪？嚇、啊， 嗯， 就係咁咯。嚇、啊，逃犯條例。阿根拉 Y 就話即係逃犯條例一定會過，不過呢個台係不支持逃犯條例，唔係㗎，嗰啲人剪咗我話支持廿三條，支持 逃犯條例，即係嗰次咧，第一我就係一個嘅邏輯嘅辯論，你明唔明啊？ 聽翻成段你就知 嘅。你聽翻由頭到尾嗰個就一個戲言嚟嘅，不過佢哋中意講話我支持呢一個廿三條，支持逃犯條例就冇所謂啦。其實呢個係一個邏輯嘅辯論。如果你要支持美國政府取消香港關係法，你要搞焦土，令到香港嘅營商環境極其惡劣，令到香港嘅失業率急速上升，令到香港嘅依家現存嘅所謂繁榮穩定係立即崩盤，你搞焦土啦呢樣嘢。 係。 咁嘅同時咧， 焦土派。 咁嘅同時咧，如果你要要求美國政府取消香港關係法，你又不能夠咧又反對逃犯條例喎，因為你反對逃犯條例，其實係對於所謂嘅香港嘅營商環境係捍衛緊佢噶嘛。你呢個咪有邏輯嘅一個嘅衝突咯？你明唔明啊？有邏輯嘅矛盾咯。我講呢樣嘢啫嘛，其實係。如果你叫得美國佬去取消關係法，唔該你支持埋廿三條同埋逃犯條例，因為焦土係並行嘅，所謂 parallel to each other 嘅，你唔能夠話屌你老母一邊又取消關係法，一邊又反對呢個逃犯條例，屌你老母咁你個邏輯何在咧？你背後嘅 rationale 係乜嘢咧？咁你要解釋俾人聽咯喎。 係。 其實係解釋唔到嘅。OK 嚇、啊，即係你話唔焦土嚇，嗱、啊、繼續有人問嘅，佢話咧試過總辭之後，下次點做？咁你都未試過，咁你點知啫？係咪先？你唔好問我啦嚇。你叫范文試下先啦，咁樣係好唔好啊？好啦，我哋咁啊，之後講第二樣嘢咯喎。OK， 講完喎，呢個係係咪啊？ 係。 好啦，咁 啊，有少少想補充。 你補充下先，好啦。 係呢個籌錢嗰方面咧，籌咗200多万嘅嗰、個首個公益基金。但係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咧，呢一個遊行係for呢一個逃犯條例噶嘛？ 嚇，唔係佔中狗子㗎，好奇怪㗎。 佢哋籌錢係for佔中狗子喎。 好奇怪㗎。係 好奇怪喎。 喂，你小麗民主教室仲有運作㗎咩？仲教啲咩啊？教咗咩民主啊？點解無啦啦又籌41万？其實佢籌41万咧，就即係當年佢捐嗰個立法會人工捐148000元乘九咧，九個月咧，佢已經係收翻曬水噶啦，你知唔知啊？ 籌翻翻嚟， 籌翻翻嚟噶啦，一鋪過已經係乘翻條數啊！佢98000元一個月，即係每一個月係49000啦。咁佢捐咗九個月嘅人工。屌你老母，咪即係今次一鋪過籌翻翻嚟咯！呢、這個劉小麗，你明唔明啊？ 原來係咁。 O K， 佢都幾醒目喎、啊。 屌你老母，佢梗係要黐翻泛民嗰度懟支旗出嚟啦，係咪都要死人？咁佢一鋪就籌41万啦，下次64又籌，71又籌。屌你老母，唔怪得啲本土派啊、獨派、急獨派都想黐翻埋去啦，咁樣係好搭水噶。40多万，同埋嗰啲箱啊冇，哇！呢啲冇會計師去核數嘅，你知唔知啊？個箱中意唔知捧咗邊都得嘅喎，邊個去監察你啫？有記認噶，有識認噶。你擺個箱，喂，你夠厚面皮肯擺個箱出嚟就有錢噶啦。其實係你擺啲遊行，你知唔知啊？ 係啊，除咗熱狗，熱狗都有啊，就算 熱狗都有幾嚿水頂落去啦。 係咯， 屌你咩？啲唔識嘅唔重富居，唔係嘛？撈下啲漏網之魚。是不 是？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你就大家就看。 好。 YouTube 方面2300位的益友， Facebook 方面200位益友，加起来一点钟的时间就2500位益友支持了。多谢各位益友先。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 好了，我们讲一讲下一个议题了。8191047等大家电话的了，现在可以打电话上来的了。8191047、啊。我哋講埋咧呢一個郭兆傑嘅最新病況啦 ，OK？ 呢個好有趣 喎。咁啊，算得原來咧，郭兆傑咧就依家真係嗌曬救命咁口啊！就話咧對腳退化喎，雙腳退化喎。我哋一齊睇下咩事啦。 退化呢個 term 都幾犀利喎。 即係唔係腦退化，腳退化？我哋睇下咩事先。咁你話説咧，呢一個嘅保釣行動成員郭兆傑同嚴敏華咧。就即係遭到還押咗喺東京嘅區治所咧，就已經係看管咧，係接近咧5个月嘅時間啦。咁啊，已經跨越咗一個世代啦。就由平城咧係拘禁到令和嘅元年。OK， 呢個第一人啊，香港即係 跨世代啊，呢啲叫做 監禁啊。 好啦，咁咧就即係話説咧就有記者咧就去東京咧就係探望呢個郭兆傑啦。郭兆傑就呻啊猛呻啊，呻到樹葉都落埋喎。 個現時咧就係、是、被單獨囚禁喺一個面積得七十幾尺嘅囚室，七十幾尺比好多劏房都大㗎啦，咁樣係。 好多香港嗰啲四個人住一百尺嘅啫。 係啊，唔該你啦，你一個人住七十尺，好啦，就喺度嚴細。佢每個禮拜只能夠沖涼兩次，但係洗澡時間咧同每週五次，每次半小時嘅活動重疊，好多時間咧就都係二揀一。咁你咪去沖涼咯，唔好活動咯，係咪啊？即係你有幾難抉擇咧？呢樣嘢係，我真係唔明。咁你咪唔知，你又嫌臭嫌鳩臭，你咪沖 涼都可以沖好快噶嘛。 咁你中意沖到半個鐘，洗清洗乾淨你即係身上啲臭味。咁你咪沖夠半個鐘佢咯，咁你咪唔可以活動咯，同埋七十尺係可以做埋，屌你老母七十尺好大嘅啦！你睇翻報紙佬影出嚟嗰啲相，做 sit up 都夠位啊！屌你老味，點會腳退化？大佬來回踱步啊，都已經唔會腳退化，原地喺度嚟。即係原地喺度嚟跑步啊，都唔會腳退化啦。 唔係佢仲要係救生員嚟噶嘛，本身應該對呢啲運動都好熟悉噶啦。 即係嗰陣時握工傷嗰陣時咧，就係、是、就冇退化，就可以一路工傷咧，就一路去佔中嗰度做黎智英嗰個嘅近衛隊。依家你無端端又自己退化，好啦，佢又講咯喎。咁佢透露咧就係、是、東京嘅區治所嘅囚禁者咧就可以去操場活動，但係佢唔識日語嘅關係咧。區治所人員擔心他會跟其他囚犯起衝突，限制他在五乘二十尺的空間活動。五乘二十尺即是幾尺啊？做做户即一百尺。 一百尺， 一百尺你可以做很多嘅，即係所謂的活動又好運動都得啦，係咪啊？我當你跑圈自己喺度咪圍住嗰個一五乘二十尺嚟到跑又得，兔仔跳又得。原地跳又得，屌你老母嗰啲啫，你點會腳退化咧？我真係唔明啦。好啦，咁我由於缺乏運動喎，咁係你懶惰啫，係咪啊，郭少爺？ 係咯，佢喺張牀嗰度做掌上壓都得。 都得㗎啦，係咪？你揾個床平嗰度嚟都去嚇。好啦，佢年屆硬歲嘅郭少傑近日明顯感到雙腿有退化跡象，而且其上顎有一顆良性腫瘤。原本預計咧一月做手術切除，但係目前咧只能夠覺知不理。咁首先你呢個咁嘅所謂上顎嘅良性腫瘤，就同你雙腿嘅退化係冇乜關係啦。你 merge 埋兩樣嘢嚟到講啊，屌你！即係嗰個上顎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可能口部裏邊咧，仲有即係有粒嘢啦，叫做。 是 咁嗰粒嘢同你做运动有乜关系咧？你乜你喺度跳嘅时候会嗰粒嘢会痛啊？乜咁样？ 我谂紧有咩动作系会相连嘅？ 即系你除非含住粒腩嘅啫，你上颚我谂喺个口里边啦。 即系含住粒腩喺度做兔仔跳。 即系含腩就会系上颚嗰个位置痛啦，嗰粒良性肿瘤。個良性都唔會痛啊，其實良性咪惡性啊嘛，屌你老母，即係有粒嘢啫，叫做 頂住咁應該係 生飛枝咁，但係有粒嘢咁樣咯。咁同你冇做即係做唔到運動係兩回事嚟噶嘛，唉，真係好啦。 即係佢做開運動係要用個嘴嘅，可能。 咁咩運動咧？好啦，郭少傑引述日方咧就話佢因為唔係日本人就唔能夠保釋。批評啊！喺香港無論任何國籍嘅人士咧，都可以保釋。喂，唔係喎，如果你干犯咗啲嚴重嘅罪行，又唔能夠保釋嘅喎，係咪啊？ 係啊， 未必嘅喎，嚇！咁我自己咧，不過咧係示威。佢咧香港就算殺人犯未定罪都可以保釋啦，咁都唔係都要扣押一段時間嘅。 咁佢都唔可以用香港嗰邊嘅法例，即係嗰邊同日本嗰邊比嘅嘛。 屌系啊！佢都话大陆啊，去大陆你寻衅滋事添啊，已经审唔准审啊！屌你老味，即时判打靶啦！呢个 唔使烦啊，几日搞掂？ 嘥时间你有走去烧嘢喎！屌你老味，纵火狂徒啊！烧嗰啲名胜古迹啊！你真系好啦， 咁咧，佢就話同時不滿中港政府咧，就未有為佢同嚴敏華咧同日方去爭辯。其實中國領事館好似有佢有去睇過噶咯，已經。咁你係干犯咗嚴重罪行啊嘛？唔通無罪釋放啊？未審要排期噶嘛？唔係你冇特權噶嘛？好啦，咁啊記者咧就係即係亦都係同時誒揾過咧民陣召集人岑子傑。佢岑子傑咧就話咧向身兼民陣九策嘅郭兆傑交代咧香港現時嘅情況，包括九子被判刑啊，同埋逃犯條例嘅遊行等等啦。郭兆傑就委託岑子傑就向香港嘅朋友問好，並且咧係要咧就話咧代佢咧就做好六四同埋七一遊行嚇。岑子傑喺探訪之後咧就話東京區治所嘅做法不符合人權公約嚇，日本都不符合啊。佢因為郭兆傑就未曾咧係同其他人有衝突，但係區治所嘅人員為咗方便管理咧，就將佢同其他囚犯隔離。變相是限制了郭兆傑的活動範圍，剝奪了他跟其他人交流的機會，是屬於酷刑的一種。哇，你這樣說真是厲害的。第一，你郭兆傑本身都是不懂日語的，你怎樣跟他溝通？你都不懂那種話，不是人家限制你的，大哥，你根本都不懂，即是你都跟人家溝通不到，你就說你是酷刑了。哇，那香港不是很多人受酷刑，七十尺你一個人把七十尺都唔夠，平時活動範圍係五乘二十尺都唔夠，咁樣係好啦。咁又係啲酷刑啦，即係根據你民陣召集人岑子傑所講，好啦。咁咧就係佢喺會面嘅時候咧，亦都發現咧，區治所嘅人員咧就唔識英語，根本冇辦法咧就同呢個郭兆傑正常溝通，反映日方咧對於長期拘押郭兆傑咧就冇充分準備。就應該盡快係獲准同郭兆傑保釋嘅，批准佢。哇！你呢個好笑啦，人哋唔識英語，你又一鬧嘅。喂，講到日本嚟噶嘛，係咪啊？咁點解唔係你郭兆傑學好啲日語先至去蕭正國咧？咁樣，即係呢啲就係小人求諸人，君主求諸己個道理咯，係咪啊？你點會要求人哋國家咁？人哋國家都唔係提倡英語嘅。怎會懂英語啫？ 不如話佢唔識講普通話。 係啊，黐線嘅，你好似長毛咁啦，話個官員唔識講普通話啦，屌鳩人哋查下查下啦。即係呢啲係好冇道理啊嘛！咁唔通你去非洲干犯刑事罪行，你鬧個非洲佬唔識中文英文啊？即係唔會係咪啊？好啦，即係不合理啊嘛。好啦，至於另一被告嚴敏華，咁咧就係保釣行動嘅外務秘書長。阿陳多偉就話咧，律師早幾日咧就係探望過佢，透露嚴敏華情況良好，現時被拘押喺單人房都冇乜特別。之前咧有話過入邊咧有小買部，咁咧佢哋都有經律師入咗啲錢咧，就去佢户口度。原來係有小買部，你郭兆傑點解唔講咧？ 講到咁慘，乜都冇。 原來日本嗰個監獄裏邊係有小買部，啲好似小學嗰啲咁樣，中學嗰啲小買部。哎呀，真系，即系虽然唔系嗰个咩激安啊，嗰个咩啊， 唐吉诃德 啊，唔系嗰啲咁嘅，即系特平嗰啲咁样嘅嗰啲店铺啫，都有小卖部啊，叫做，即系我相信有小食啊，日常生活用品俾你买到啦。原来系有小卖部，啲真系唔够老实啊，郭兆基。嗱，有小卖部噶吓 ，OK， 好啦。咁啊，嚴敏華身上嘅衣服咧就已經著咗幾個月啦。咁佢就話咧，嗰保釣行動嗰條友咧就帶咗啲衫去俾佢換。早前曾經有皮膚敏感嘅情況出現，咁啊皮膚咧出現紅腫，但係亦都安排咗醫生去睇佢啦。服用咗抗生素之後咧就好翻啲。咁啊，現時咧嚴敏華嘅情緒穩定，日本當地咧就開始放十日假，佢哋都知道急唔嚟噶啦，咁啊整定啦。到依家都仲放緊啦，放到五月六號啊，知唔知啊？ 即係日本，即係聽日喎。 四月廿八號放，連放十日，放到係呢一個嘅五月六號噶。日本呢一個，因為天皇嗰個登基同埋即係平成嗰個順，即係嗰個叫做順位啦嚇，陽位啦或者。好啦，佢暫時咧，嚴敏華咧情緒穩定 ，OK 嗱，咁啊就係呢個佢哋國嚴嘅情況啦。我首先覺得咁樣，我評一評論啊，郭兆傑先。 佢嗰啲咁樣嘅，即係殺到樹葉都落咧，其實極不公允嘅。第一，香港嘅囚犯嘅囚室會唔會因為你干犯縱火咁樣嘅罪行，有一間獨立嘅囚室有70尺俾你先？講下道理得唔得啊？當然係唔會啦。我諗大擾都冇啦，70尺獨立囚室有冇啊？啊，激安之殿堂啊，有益有犀利啊！第二，原來你係有個小賣部喺裏邊，你又唔同人講。第三，原來日本嗰個嘅即係囚室嘅膳食咧係非常之豐富嘅，周知無日，仲有啲啫喱啊、布甸啊咁樣啲咁樣嘅小食。 好似有咖喱飯添喎，我見嗰啲圖。 咖喱飯就真係好食到痹添啦， 喺只日本度新鮮嘅。 就不是香港那個的咖喱飯，日本咖喱飯，哇，真的美味到，真的，即一級間巴爹啦，大佬，屌你狠都狠不到啦，好多人，你真係，喂，大佬，那些膳食又豐富，係嘛？囚室又獨立，嗱，我不知道到底裏面有冇空調啦，我不知道啦，佢哋都交代埋啦，但我想日本嗰個氣候。 看那幅圖應該沒有，不過日本都本身已經都應該挺涼 的，氣候溫和啦，而且我看過囚室不是黑的，有窗的，不是 很光猛的， 很光猛的，拍出來是，即是不是黑房來的，即是起碼能夠都吸收到陽光，是不是？ 是的， 啊，都可以唱下晨早空氣清新開朗，是吧？陽光溫暖帶來無限美，你覺 得好像去度假。 喂，起碼你日出日落都知啊個時間，係咪啊？香港啲囚室冇嘅喎，你知唔知啊？ 誒，窗都冇啊！ 冇窗嘅喎，防止逃跑嘅。即係你仲求咩咧？郭兆傑又話雙腿，即係其實我哋唔好講話你坐緊監做運動，我做喂，我哋一般城市人啊，營營役役啊，都冇咁多時間做運動啦，係咪啊？你問劉耀文有冇做運動，瘦鬼猛咁撚樣，一定冇啦。咁佢對腳咪退撚化到要坐輪椅啊？咪會？梗唔係啦，啱唔啱啊？劉耀文有冇做運動啊？老老實實啦，大家益友答下啦。屌你老母閪，瘦鬼猛咁樣，一定冇啦。唔係抽你水啊，舉例啫。係 啊， 你咁樣健筆，唔知啲咩運動又有冇係嘛？ 嗰啲可能好多啦。 嗰啲運動又可能好多係嘛？ 可能好多。 即係你諗下係咪先啦？係嘛？即係有好多腳部運動係可以做㗎嚇。揈下腳啊，喺張牀嗰度揈下腳都已經可以運動嚟噶啦，做提腿啊嗰啲叫做係嘛？ 拉下筋都得啦， 都係拉筋又好，即係呢個與大相關喎。可能佢拉另一條筋又有好多成日拉，可能一拉嘢拉喺到腳軟啫，就退化咯。 哦，咁都有可能嘅， 即係拉咗太多就會腳軟噶嘛嚇。咁我唔知啊，真係你真係好話唔好聽，你郭兆傑。咁樣嚟到申訴話對腳部退化，我覺得對於日本嗰個嘅拘留所都唔係太公平，因為你有一個咁大嘅私人空間俾你，喂，你得閒或者寫下書都得啦，翻嚟叫泛民咁樣幫你出版， 係咯， 係嘛？我在日本拘禁的日子，係嘛？整個破字號，跟住跨越兩個年代咁樣，哇！ 哇，一定大賣， 即係起碼賣10,000本啦，咁樣。跟住咧就揾嚴敏話嚇住，如何面對曾一起監禁的日子？哇！屌你老母，一定大賣啦！呢啲係咪啊？啊！或者 歷史第一陣 啊！日本拘留所、東京拘留所是黑肉斷腸歌。哇！大佬，淨係寫呢啲咁嘅文章啊！得閒咧就係、是、即係你嗰啲咁嘅保釣友走去探你嘅時候，你就供稿俾佢。出得書啦，屌你老！ 又可以打造自己做義士噶啦， 義士噶啦，系啊，坐監啊，義士噶啦，你老母真系啲義士真係好撚廉價嘅，依家話俾你聽，即係你話呢啲就係為之係即係申訴啊！喂，唔該你啦，香港都唔知有幾人啦，折墮過你啊，冇坐監嘅，知唔知啊？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呢個 佢哋話咩酷刑呢啲點點點？點解佢哋唔請教下佢哋嘅大師兄啊梁國雄咧？ 酷刑姓徐嗰就酷刑，除咗佢嗰個屌你老味，酷刑白痴啊！你都真係 即係人生好精彩啦，係咪啊？依家咁樣，所以希望就係佢哋，即係嗱，你啲心黃傻粉又唔好再捐錢啦，因為你捐啲錢咧，嗰個次阿歐家寶女士踢爆咗，就係唔會去到佢哋身上噶啦，啊，咁同埋佢哋係有小賣部咧，就好多嘢買噶啦，大家放心啦，唔需要擔心噶，係嘛？我在日本被監禁的兩個世代都得啊！呢啲咁樣幫佢諗埋書名啦，咁 你一定係暢銷書嘅名添啊！ 暢銷到極啦！呢啲咁樣係啱唔啱啊？有啲話佢 監禁本身已經一個好暢銷嘅話題，你再加埋日本 監禁就屌你老母出埋 H game 都得啦！你個 哇 真係嚇 H game 主角係佢哋兩個 嚇。啊喂，个 Dave 咧就讲啊 ，By the way，that cripple boy 咩叫 cripple 啊 ？cripple 哦 ，cripple 即系话佢系即系跛嘅啊。Lewis Low looks like a camel spider 咩叫 camel spider 咧 ？camel 都知 ，spider 都知，但系 camel spider camel spider 系咩嚟噶？So he can't exercise properly like man， 咁我唔知佢即系呢个想讲咩啦。你可唔可以打中文咧吓？好啦，嗱 ，Friend the Lamb 咪系咯，相比起阿邓龙威嗰个就即系黑肉啦，喺菲律宾啱唔啱啊？无了期嘅判刑系嘛，冤狱系嘛，揾个特区政府去帮手啦，行政长官都去埋信啦，都系依然系即系改变唔到嗰个嘅判刑。咁你郭兆杰呢啲，屌你老母，你呢啲咁样嘅废人！拉過去判十年啦，呢啲益咗你啦，你試下拉嚟香港噶啦，嗱，遲啲有得俾你申請噶。你估佢如果嗱，我你大家打賭啊，如果佢俾人拉係坐三四年嘅，咁先算啦嚇，我唔知坐幾耐啦。其實喺外地嘅本港嘅囚犯，其實可以申請翻香港服刑喎，你知唔知啊？你哋係得嘅喎，可以咁做嘅喎。但係你估阿郭兆傑同嚴敏華會唔會？梗係打死都唔會啦，梗係留喺日本啦。屌你老母，好食好住。香港有咖喱飯俾你食啊！香港嘅懲教署嗰啲咁嘅嘢係啊，煮咗嗰啲咁嘅肥仔水落去㗎，好似係，我唔知係咪，我聽講嘅啫。食你唔飽㗎，有咖喱飯俾你食啊，過時過節有啫喱俾你食啊，屌你有冇有布甸俾你食啊？屌你老尾真係木糠都冇啊，食橙啦去。 仲要獨立囚室喎、啊。 獨立囚室喎、啊，仲要屌你老尾真係有曬私隱度喎、啊，即係你知唔知係其實係？很多人都冇嘅，所以咧，我估計啊嚇，佢咧就唔會翻香港嚟到去服刑嘅咁樣啊。OK， 好啦，咁我哋開始接聽電話啦，好唔好啊？ 係，好啊，好啊。 嚇，我又開始接聽益友嘅電話。咁好啦，我哋接聽第一個先啦。 係。 OK， 嗱，咁我又要咧手動打電話嘅，唔好意思啊。好啦。咁依個電話正在撥通緊啦。好啦，電話正在撥通當中噶啦。睇下呢位益友瞓咗未先？未瞓就可以同我哋通話通電話。時間咧嚟到凌晨嘅1:16啦。